始就没说，不曾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22:05:57，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4日周五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哎，晚上好，我是今天的男左陈默。 对，他就是一周来一个晚上只在周五出现的我们的这个应该说什么周五男哈。 对，但是呢我今天会加倍努力的，因为我算了一下时间，从下周开始我就要跟韩丽连续请3个星期的假了。 马上你就要提前你的这个十一旅行了。 对，我的中秋加十一的这个长长的旅行啊，真的是蛮久的。 那你的意思是今天晚上少放歌多说话是吗？到底怎么个加油法呢？不管怎么样呢，都很高兴大家在忙碌一天一周之后哈，可以在这一刻呢打开收音机， 对， 或者是在你的电脑里啊或者是手机里哈，打开了北京乐广播，搜索到我们，找到男左女右。陈默呢今天晚上已经是一个人的单独照 po 到了新浪韩立微博上， 是 想见他的朋友，想看看一周之后的陈默变成什么样呢，都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然后我们的红人呢也到了1632红。今天红人挑选的非常快 啊，这么快就出来了。 对，因为你的到来这个竞争还是很激烈。 OK， 甚至呢一些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身影都亮相了。这位叫做生旦静默和我的朋友做今天第一个求红的人。 哇哦， 所以我觉得有准备哈，有诚意，那就让你如愿吧。今天晚上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下班，让我们的评论量，外场评论量呢至少有1.2米，就是120条。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呢叫做你生活里的时髦和落后。 对，跟我们聊一聊，就是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我们都说，哎，这个人挺 fashion 的，或者这个人有点 out of date，就是有点过时。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一些特别潮流性的元素，和一些相对自己没有那么潮流、保守一点的元素。就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对，而且我觉得时髦它并不只是一个大家泛泛意义上的规定好的一个标准化的时髦，其实也有很多自定义的时髦。比如说你说听广播是落后还是时髦，对吧？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在你的世界当中你怎么理解时髦和落后，这个问题也是上周我有个同事在办公室呢问我们，哎，你觉得你生活里的时髦是什么？他是先问我时髦，然后又问我落后，然后我就给出了一个他的答案。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也会把我的答案告诉大家，那我们每个朋友呢都想一想哈，关于时髦和落后在你身上你觉得很鲜明的是什么和什么。都可以通过新浪韩立微博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待会儿咱俩应该互相聊一下，我觉得自己要聊自己，自己要聊眼里比较熟悉的朋友。你要说说我的，我也会讲一讲我眼中你特别时髦和落后的。 好好，我特别知道你时髦的地方是哪里。 一天宛如一年，一年宛如一天，任时光流转，我还是我，一遍用了千遍，千遍只为一遍，当回忆久远，初心实现。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的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 时光流转，我还是我，一遍用了千遍千遍，只为一遍当回忆久远，初心实现。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默默地深爱着你，不论相见不相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默默地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 来自杨宗纬演唱的《我变了》，我没变，所以就是变化这件事情呢，如果从你自身啊发自内心的想去改变，然后呢你觉得这种变化是自己接受并喜欢的，我相信即便没有达到别人的那种标准，你依然觉得自己变化得很快乐，改变得很快乐。 对啊，而且变与不变其实我觉得也会是一种时髦与不时髦的体现哈。在一些别人都没变的事情上面你率先变化了，这可能就是一种时髦，而在一些别人都变化了你却就是一直保持不变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这有可能会是一种不时髦的表现，但有的时候它也是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时髦。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些年呢，对于赶时髦追时髦这三个字呢已经开始变得淡化了，不像是以前我们会觉得某一种装扮特别时髦，哎，大家都这么打扮，那个喇叭裤啊什么烫个爆炸头啊很时髦。现在如果让你说从时尚从 fashion 角度来说怎么定义一个 look 的时髦呢，其实已经没有了，没有绝对的标准， 会有一些相对标准，或者说其实时装圈然后一些大型的这种杂志啊，其实每年还是会发布这个时尚的预报的。当然这些预报其实也是来源于整个产业链的一些革新哈，包括这个对颜色的定义、布料的定义、剪裁的定义等等等等，其实这都是时髦的一种工业化的表现。 对，但是大家不是那么就是完全一窝蜂的追捧，而是更加强调个性，对吧？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判断标准，包括一款鞋的这种大热，对吧？很多人都会去穿这个鞋啊，或者是觉得要追它，然后把这款鞋开始因为联名而就是炒得很贵。我真的觉得这两年联名是一个很时髦，你没有发现？ 对， 就但凡某品牌和某品牌一联名，哎，有限量款，它一直就是给人感觉高不可攀了。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定义时髦，可能现在越来越多的不同的方式都可以去定义它，不要让自己有一种特别狭隘的理解。 对，而我觉得落后呢，确实是每个人都会觉得落后，就是让自己在这件事情上体会到了生活给他的阻碍。因为你没有跟上这个节奏，你没有去让自己完善到这个阶段，那你势必就会因为落后而吃到苦头。就我们如果说来定义这个，于我而言，我觉得在我身上很落后的一点就是我没有像很多我身边的小伙伴一样坚持健身啊，非常规律性的有自己的健身教练，然后经常呢会 po 他们的马甲线呐，然后各种这个健身的视频呢，我觉得这个真的在我心中就是我觉得落后的点。而往往你发现你的落后都是来自于你很难克服做不到的地方。 对，是。 所以今天的这个时髦与落后更多的是一种每个人的选择， 哎， 就是你生活的一个选择。 特别对。 对，如果于我而言，我觉得在办公室他们问我说，哎，韩丽，你觉得你自己觉得最时髦，现在在你即将41岁啊，最时髦的一点是什么，我说当然 就是我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呀。 哎，你选择的生活方式真的蛮时髦的。 对，我没有去结婚，没有要孩子。当然这个并不是说对与错， 对， 它只是我选择，我敢过我选择后的生活。 是，而且在做这种选择之后呢，我觉得选择的时候可能也会有犹豫和思考，但是一旦选择了就不再动摇，而且不会后悔。当然我觉得也会敞开心态，敞开心扉去拥抱所有的可能性，只是你不会去强求，不会过于去纠结。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好的状态和所谓很时髦的方式哈。 对，而且大家现在都 get 到了这个时髦的精髓哈。625尾少女她说，有自己的个性就是时髦。 哎，是的， 对， 自己做自己，这就是一种很好的时髦。 对，不再是以前我们说哇她这个有一个 tattoo 身上啊，这个有个各种什么，哎，一个流行的元素啊，一个什么标志，现在不再是这样了。 是， 我不会觉得说啊，陈默今天穿那双鞋是什么什么牌子，好时髦啊，不太会了。因为这些大品牌它已经开始，我觉得是走进亲民的生活了。 是， 就是说我从设计风格上哈，并不是说我价位上当然还是不亲民啊，但是从服装的风格上已经非常亲民了。就是你不能用这个谁穿着打扮来定义这个时髦了。 对， 我想你应该懂得的哈。默默，在你身上你觉得自己现在在你这个年龄段38岁很时髦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尽量的随意。 随意就是 对，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个挺时髦的事。比如说我会觉得我自己要对自己有一些承诺，比如说这个时间我定下来要做什么，我就尽量不会让其他的事情去影响这个时间我要做的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时髦的表现吧， 就是有自己的节奏。 哎， 不被别人打乱自己的节奏。 对，而且一旦被打乱的时候就会自己心里生出一种怒意，就是至少你会知道这是一种不对的情况，然后你需要用你的方式让别人知道这样对你是不对的。 我跟你讲啊，这个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一种自我要求很高的人。然后呢投射到在两个人相处或者是一些合作方面很明显的一种，你希望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推进一件事情。一旦这件事情没有按照你喜欢的方式，你就会炸锅。当然炸锅会有一个这个理性的控制在里面。可是你知道吗，当这件事情放大到感情当中它就很难理性。所以你现在是因为一个人，但凡如果你两个人的话，其实你这一点在感情的世界当中是很容易让自己吃苦头的。 对啊，一个人是特立独行，两个人就要讲求彼此迁就了。 是，道理都懂 都懂，但是我们都没这么做。 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哎呀，所以你看有朋友就会来分享说，哎，我有一个很特别的答案，时髦的是我以后想生一对龙凤胎，但落后的是我现在仍然单身。 我依然是你在回忆的海底，就快没了呼吸，突然听见自己心跳如此清晰，我竟还活在你的过去。我曾经相信会遇到那个人，或许能把你代替，降温的冷空气冷着你的气息，我对于遗忘还无能为力。爱还为你保留渐渐的消失，后来是无法改变的位置，如果能再一次我还是这样的坚持，爱还为你保留了位置，就算我的心还依然充满了我 请相信会遇到那个人，或许能把你代替。降温的冷空气冷着你的气息，我对于遗忘还无能为力。爱还为你保留了位置，就算你背影如今也渐渐地消失， 在聊着时髦和落后的话题，要听到一首依然符合沉默风格和气质的歌曲。 对，来自 Lin 的位置，你能找到你的位置就是你的本事。 是啊，而且这本事里要带着底气哈，还有你的这种经过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之后的一种淡定。 嗯， 今天晚上我们聊在你身上的时髦和落后，发现大家还真是在这个事情上都我觉得这个意识都已经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了哈。 嗯， 大家都不再具化说什么时髦是什么落后是什么，而是有他自己的态度。比如说虾爬子少年，他都被认证了他是大连医学大学超话的主持人，一个超级话题的主持人、嗯、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应该是一个医学博士。 哦啊，对，我也对他有印象。 他说以前觉得时髦是一种优秀，落后是一种羞耻，现在觉得时髦是一种态度，落后是一种情怀，活得最真啊、活出自己那就是最好的。 哎，我觉得他说的这个非常有道理。 对对对， 嗯， 时髦确实是一种态度哈，就是你能够在你的理解里做你能够做的事情， 是， 并且不妨碍别人，对吧、嗯、也没有什么哗众取宠，它只是你选择的一种生活。 对，你选择用这种复古的方式生活，其实这本身也是一种特别好的人生的方式啊。 嗯，生旦净末和我这位红人他说，刚入秋，我看着身边的小姐姐们还穿着裙子还露着脚踝，我自己已经开始穿长袖长裤了，感觉是一种时髦的落后。这一点上哈，我真的要说一下，这个属于冷暖自知。而且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哎，不管天凉不凉都愿意这个穿着裙子啊露着脚踝、哦、老人经常会跟我说啊，你等你年龄大了哈，你就会尝到苦头了。 现在果然 其实真的有这样的影响啊、嗯、所以不要贪图漂亮还是应该注意保暖， 对、 啊、 自己舒服最重要。 对，就算你的腿再美，忍几个月，其实裤子也可以凸显这个人的这个身材的好、 嗯、 对吗？ 确实， 所以不要这个以健康和自己日后的这个关节为代价哈。眼狗大柚子他说，时髦就是什么新奇的事物都能接受，落后就是保持自己传统的对于婚姻和爱情的看法。 哇，大家都说的好有哲理啊，感觉 是不是听男左女右的11年里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开业啦！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今天由作家梁左之女梁青儿、梁天之女梁小梁首次联合编剧指导，梁天、安以乔、文松主演的电影《让我怎么相信你》上映了。这是梁天阔别大荧幕多年后的首次回归。电影《反贪风暴3》今天公映，影片讲述古天乐和张智霖分别侦查贪污及洗黑钱案件。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两人却发现贪污案和洗黑钱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与此同时二人也深陷危机之中。最后，日本电影《念念手记》今天全国上映，影片是日本2017年度爱情片票房冠军，根据住野叶的畅销小说《我想吃掉你的胰脏》改编而成，将感人肺腑的催泪虐恋呈现给观众。该片在中国放映的宣传曲《偷不走的现在》MV 由当红歌手余文文作词作曲，为电影量身打造。与讲述大人间成熟爱情观的体面不同，《偷不走的现在》用一种淡雅的风格展现初恋的青涩，深情的歌词搭配感人的旋律，仿佛唤起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秘密。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月影流声，两点重播节奏驾到，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特别创意，六点歌飞扬，七点月影流声，八点音乐加速度。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22:3429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9月14号星期五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哎，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对，不知道听广播这件事情对于你现在的生活，你的理解，它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还是一件落后的事情呢？ 哎，其实真的对一件事情是时髦还是落后的判断，有的时候也是因人而异的哈。在有些人眼里，可能一件事情是时髦的，反而在有些人眼里，它就是落后的了。 其实这点上，我觉得在音乐作品上其实体现特别明显。就比如说，我如果说用一个大范畴的定义，时髦的音乐它应该是有各种电子化，很元素很丰富哈。 是。 给你的听觉世界所呈现的东西是更加的多元的，很气氛搞得很好的。然后，如果说落后的音乐的，可能就是你一听就能听出那种复古的调子， 对， 编曲上非常的老气。 是。 但是你说这个东西， 对于爱这种复古风格的人来说，它就是时髦的。 对啊， 听不到啊，现在又有了，它就是时髦的。 所以这个此之蜜糖彼之砒霜哈、 啊、 我觉得一件事情在不同人心中呢一定会有不同的折射，这也是这个世界美好而多样的一个表现。 梦女孩 Alice 她很逗哈、啊、她说时髦是一直坚持听男左女右，落后就是不求红。喜欢安静的聆听，偶尔呢评论一下。对啊，这档节目已经陪伴大家11年之久了。 嗯， 我们的红人呢今天晚上也到了1632红， 是 他的名字呢也是很早上位的生旦净末和我。这是一个女孩子。 嗯， 今天晚上呢我们的话题就是你生活里的时髦和落后。 哎，跟我们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是你眼中的这个时髦和落后啊。 对，甚至说包括你的父亲母亲他们那一代人，包括年长一点的人，哎，你会觉得哎呀他还玩微信呢，很时髦啊。对不对？哎，他还会发朋友圈呢，哇好时髦啊。 对， 你就讲他可能做了超越这个年龄段的事情，尤其是跟年轻人同步哈、 嗯、 也许会被认为是很年轻。哎，比如说在朋友圈里，如果我看到我的老同学们哈，可能用某些视频的软件发了一些video 啊，然后我会觉得、嗯、哇还挺时髦的。因为我觉得这个领域在文艺圈里哈比较普遍、嗯、然后在生活的柴米油盐，甚至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呀，或者是家庭琐事很多之后，哎，还能这么做，哎，是挺时髦的。 确实是，我觉得这位朋友说的这个时髦和落后挺有意思的。廖丽兰她说呢，经常跟朋友说要做自己，不要活在别人的评价里，活成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有个性，然后做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就算是时髦了。不要让自己停滞不前，多看书，别宅着，不去思考而停留在原地，就真的会落后。 嗯、这一点上和听友舒兰南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觉得自己一直好像活在舒适区里，有点落后了。 嗯， 就是没有让生活发生一些变化。 哎，这个说的有道理， 就是一直在原地打转， 在这个我们叫 comfort zone 哈、啊，在很多英文的书籍里边有提到、嗯、其实就是指这种人的舒适区，让人缺乏了奋斗努力拼搏精神的这种舒适地带。 对，他觉得自己太安于现在的生活了，有点落后了。 嗯， 好吧，我们希望今天晚上的这期节目哈、啊、能让我们重新的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或者说你的选择是否对得起自己，有没有很时髦，而那些落后的能不能有改变的可能。 生活太枯燥，别凡事太计较，计较不好，所以自由更重要，比什么都重要，知道就好。我用完美的表情掩饰所有不安，心里千百个问号，关于那个陌生人的那一个短信删掉。在每一次争吵像极了电影情节的老套，你灵光一闪的解释多么可笑。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和他难道只是随便聊聊的关系。我很不小心解开谜题，默默承受着委屈，是因为你那些年也曾给过我美好的回忆。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和他不可能只是普通朋友而已。我明明知道却鼓不起勇气，你像是解不掉的瘾。我们之间是不是已走到这段悬崖的边缘，回不去。你说生活太枯燥，别凡事太计较，计较不好，所以自由更重要，比什么都重要，知道就好。我用完美的表情掩饰所有不安，心里

一个男人永远都会有绅士风范， 嗯， 不管是在熟悉的人面前还是陌生的这个路人女子面前都会很绅士， 嗯， 我真的觉得一直是一种很有气质的时髦。 对，然后前面的一位女生呢就唱了女生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叫做我不相信。虽然很多人会表达自己很绅士，但是呢可能在某些时候有一些独立性格的女子就会说，我要看过亲身体会过之后才会相信你的话，我不相信。 对，我们总说会过了耳听爱情的年代哈，但是呢在恋爱当中女人永远都会觉得他需要一些安全感，而这些安全感它不仅仅是一些具体的事情，它也需要一些我觉得是事实的吧，比如说一些节日啊或者生日的时候给他一些暖心的话语。 嗯，是的， 对，这个可能对他而言他会是以后想起你或者是不开心的时候在脑海中弹幕的东西。 是 啊，就是如果那一刻我有一些情绪化，可我会想起你对我说过的话， 是， 对吧？ 是， 这其实才是甜言蜜语，或者说某一时刻你说给他这些话的真正的对于两个人恋情的用处所在。 嗯，确实。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或者是相处啊，用心就好，其实有的时候只是靠语言是不行的。 是，我们的听友 LYD 丫丫他说，我觉得写日记是很时髦的，落后是不会打游戏。 哦， 这是他的理解。 我觉得不会打游戏蛮酷的。 这个我觉得是有点落后，因为我也不会，这个可能就是先天性的对他没兴趣， 就是一种生活的选择。 对， 因为他不能给你带来乐趣。 对，如果说玩一种游戏能够让你上瘾你自己在其中能获得乐趣，那其实就是本能的你们之间有一些关联性。 嗯， 而我们可能就是跟这个游戏真的是天生绝缘。 是啊，是啊， 这个也没有办法，也不要去这个故意哈融进其中。 嗯， 写日记我真的觉得是很时髦的。 对， 包括我自己也在，哎呀，最近又有点那个拖后了哈，就是我早就跟你，我就不用问你了哈，你肯定还是 没有。我确实没有。 就我买过这种十年本笔记本嘛，就是同样一天9月14号，我打开以后我会看到这十年中每一天就是在这一天里发生的事情。 嗯， 写日记其实是给自己留个纪念， 是 不是给任何人。 对， 当然你会说现在已经有朋友圈有微博，但是其实它都是面向一个读者的，对吗？嗯，而日记你 是面向自己的， 是面向自己。 哎，真的是， 甚至你都可以在每一年看到这一天的时候发现自己都有变化。对吧， 都这么大年纪了自己还有变化。 对，而且我从去年开始呢开始写这一天的温度了。 哦， 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哇怎么今天这么热呀，怎么那么怎么样。其实去年也是这样。 哦，这样。对，横向对比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问题。 对，人总是有时候发感慨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判断的哈。嗯，当然其实写日记的人都是很谨慎的人。 嗯哼， 他活得很谨慎呢就势必会带来一些对自我要求高的同时啊，也会对周围的东西要求很高。 那我一直没写日记，会不会是因为我活得太不谨慎了？ 你活得还不谨慎，那我们岂不是都是松散的过着啊？这个刚才陈默还让我说你能想到我身上很时髦的地方吗？我说都没有办法在广播里说。真的是很时髦，因为我觉得至少在我心中，其实很早以前啊，大概有10年前，我有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朋友，他们就是有这种租房的概念 啊， 就他们没有强烈的说一定要买房子。那个时候我还跟他讲，我说你应该买套房子，你想10年前，他现在当然也很扼腕很后悔 了。 如果当时听我的话的话，可能现在就觉得这件事情就完成了。但那个时候他觉得租房子多好啊，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换着法的住啊，地段呐，还有房型啊，都可以有选择。 对，据说现在流行的是又买又租，就是买一栋房子租给别人，然后自己再租一栋房子住。 是你吧？ 我是说流行，不是说是我。 反正时髦里呢，还有一种就是可能把自己的家呢，从过去的租赁的方式也变成做民宿， 哦，对吧？对， 这应该是一种时髦。 这是挺时髦的。 对， 就是自己买了房子自己不住，然后租出去给别人，还不是整租是分租。 而且就是原来大家旅行可能会选择酒店连锁的或者是一些国际化的几星级的酒店，但现在可能有些朋友愿意选择更加的适合自己的体验， 体验和体会的。 嗯， 比如说当地的啊，离自己最喜欢的景点很近的民宿啊。 嗯， 所以这都是时代的进步和每个人的一种旅行的时髦吧。 而且现在很多做民宿的朋友做的可厉害了，非常用心，非常认真。我觉得这种用心和认真都是在创造流行、创造时髦，因为他们在这个民宿的这种住宅空间里边增加了很多非常有趣的元素。 对，希望大家在这个十一假期的时候啊，能这个给自己一个旅行的这样的一个重新的尝试啊。 嗯， 我觉得其实生活里敢于尝试就是很时髦的， 是， 就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先天性的排斥啊，不行不行，我真的做不了。其实为什么我说自己落后的一点，就是在健身这件事情上，我总觉得我不是，我总觉得我在等待一个特别就是对自己的这个气质的教练。 嗯， 懂吗？我们老觉得这个很多借口，其实这借口也是阻挠你做成这件事情的一个缘由哈。要不怎么说想做的事情总有理由，不想做的事情总有借口。 嗯， 就我现在觉得我没有遇到一个好的教练， 我觉得 我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健身房， 特别善于给自己找理由。 那不然怎么样，都已经事已至此了。 我觉得会找理由的人会让自己活得比较快乐，可以活得比较心安理得， 就是属于情绪的自我管控。 哎，是的，这很重要，这也是一种时髦的表现。 有一位听友叫要无所畏惧的三分钟姑娘，她说丽，你推荐的十年日记本我现在一直在用，真的感觉太棒了。 哦， 真的，我一直在推荐。而且当年它是诞生于日本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的日记本。嗯，但现在我觉得在国内也有很多品牌也在做，所以价位上更加的亲民，更加划算。 哦， 留着它吧。其实我觉得最美的就是写满了这十年之后哈，有一天你可以有一个绝对信任的人。 嗯， 你可以跟他分享那些日子，你可以拿着那个本子对他说，来选一天吧。怎么样，选哪天？他可能会说，哦，那你生日那一天。哎，你就给他念出来你这十年生日那一天。 这个真的也蛮厉害的。对 对啊，我觉得能够让生活变得有趣的人都是很时髦的。 嗯，确实是， 就是他不会说家里的一个盘子就从开始用到最后，它肯定会增加新的盘子啊。 嗯， 增加这个吃饭的这个兴趣。 是， 所以我说时髦是对生活啊，不是永远凝固在那里啊，不是希望自己以一种安全度很高的方式过下去，而是勇于挑战。嗯，尝试给自己不断的生活性的体验。 好吧， 以为只看小说就能看到爱的颜色，这算是什么生活？我们留在自己的沙漠，开始缓步收拾，等待时间流过。如果你像天气，总对我不冷也不热，我不能选择沉默。爱情只是个泡沫，脆弱的一触即破。你要好好把握，错过我们都有过错，在幸福的角落还要再奢求什么？ 比爱更赤裸裸。在寂寞的时候，什么比爱更赤裸裸。 韩丽提醒我上周也放了这首歌，可是我真的不记得了。 是不是记忆力不好也是一种落后？ 主要是这些事儿不值得走心。 好吧，那我就是很无心的就记住了。 哇，你真的好厉害！我待会儿要找一下我上周的歌单来做一个验证。 最后一首歌我听着他走出直播间的。 哇！ 不信小伙伴们可以来啊，举手发言， 你真的好厉害。 22:58，我其他方面太弱了啊，所以在这方面呢，老天还是赏了一些本事。此时此刻已经是22:58了，我们这个时段呢也接近尾声了。大家如果想继续和我们互动，关于你生活里的时髦和落后，都可以继续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今天晚上的1632红啊，我们的这位生旦净末和我，请留步啊！ 哇，真的，我上周真的带了。 一会儿再谈这个事情。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686888，世界茶快来加盟，资需谨慎。 总是期待着一个声音能褪去喧嚣嘈杂，在话语中感受力量， 总是渴望着一段文字能消解浮华棱角，与宁静中品味乐趣。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发力，百余位主持人在腾讯有视频声音赛道以声传情，与您相约 9月10日正式上线。 燃情最美文字， 聆听时代芳华。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总争强好像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5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4日周五晚上第30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哎，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的，这档节目是从北京建外大街14号传遍全世界的啊。当然呢，它已经有11年的历史了。 是， 在这里呢，真的要感谢，在这个时代里哈，还有听广播习惯的各位很时髦的夜猫子。 嗯，对，我们在这个做广播的时候，我们当然要说听广播是一种时髦的行为了。 我真的觉得很时髦，因为音乐播放器在任何地方，对吧，你都可以有一个音箱一插，然后就可以随时随地听。但如果你在车里选择广播， 嗯， 你就发现好像有个人在陪着你。 是， 而且在家里听广播的话，也像是有人在参与着你的家庭生活。 啊，这是一种陪伴感，对不对？ 对，包括我自身在内，如果我回家里的话，我 就是也一天当中一定会有一段时间是抽出来听广播的，就是我会听一听其他的小伙伴们在播放什么样的歌曲啊， okay. 然后其他电台在做了些什么内容啊，有学习的部分，当然也有一种听众的心态哈，听众的心理，感受一下那个时候听广播是什么感觉的。 而且听广播是一种特别放松的事情哈，就是因为我们不会一直说话的，就是大家可以听到很多好听的音乐，听音乐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放空，可以走神，然后听说话的时候你又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思考和交流。 对，今天晚上我们的话题是我生活里的时髦和落后。哎，这位朋友提到了一个点，我觉得很有趣，他说现在改名不算晚，这位听友， 嗯， 他说冲洗照片保存我觉得是一种时髦。 哦，对， 真的现在已经 确实是， 距离你上一次洗照片是什么时候了？ 哇，八年前吧。 你还能想到是八年前？ 对，因为我有一个时间坐标，我大致知道是为什么。 我就自己亲自去洗啊，除了就是一寸照片，就是办各种 啊，我不算一寸照片啊， 对对对对， 我是做那种就是普通大小的五寸、六寸、七寸的照片。 那我真的得回到2009年了，我这些年就真的没有洗过照片。 嗯， 他说我喜欢那种感觉，存在手机里的好多照片打开来看，反而觉得挺 low 的，可能活得比较复古吧。这点上我觉得真的是洗出照片，然后甚至放到影集里， 是 或者在家里挂出来， 嗯， 真的是很时髦。而且就是以前我看那个国外的影片，他们说就是在一个家里，你会看到外国人他们很喜欢在桌子上放很多的那个摆设的相册呀、啊、 对 对， 家庭合照啊， 对对对， 之类的， 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家里特别重要的一种让外人或者是客人感受到家庭存在啊，一家人很温馨的一个固有的东西哈。 对，而且他们是朋友做客的时候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看合影、 这些年还真的都是变成电子版的了哈。好吧，我们一起来继续畅谈在你生活中觉得很时髦或者是很落后的事情，不管是洗照片、用手洗衣服，甚至写信， 对，还有刚才说到的写日记、听广播等等等等。 点着摇摇晃晃经过一场雪，被风轻轻扬扬吹， 轻轻 照片中的你和我靠得好近，笑得好暖和，那一刻仿佛就能到永久，你的眼里映着我的温柔，所有美好的回忆现在全都变成了折磨，还要多久才能够解脱？爱的世界让人不够承受，撕裂了旧照片，把你和我分开在两边，这表示再也不能有一丝想念，过去要要走向前，撕裂了旧照片，最后的交集已经毁灭，撕开的心要如何才能够复原？现在的我，幸福离我已经好远好远。 无论这一周做过什么，发生过什么，都不影响默默在星期五的时候依然带来这种苦情歌。 对，这首歌我其实是第一次带到节目里来，叫做《撕裂旧照片》，来自一位很经典的歌手周传雄。 对，小刚的这个调子里就藏着当年的记事本。 对，如果你还记得那首叫《黄昏》的歌的话，你会知道什么叫， 真的就是这个调子， 哭着唱一首歌。 对，男人海洋啊，这都是这个调调的哈。听着这首歌的时候呢，看到了来自昌平的一位朋友的留言。 这个真的要我来读才好，对不对？ 哎，真的就是那一刻我就发现这件事情我也很久没有做了，就是， 他真的他说了一件让我们很开心，而且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君王之月，这应该是为我们的小师妹啊，我觉得，他说呢，明天准备要到图书馆去还巧克力师姐的《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那本书了。在有那么点落后的这个80年代风格的这个昌村六人寝啊，我们都知道他说的是我们的母校。一边翻这本书一边听你们的节目，算不算是一种时髦呢？以及非常想把这个师姐请回到学校去做一期论坛。 哎呦，不行不行，我真的觉得我不是一个很称职的在学生时代哈，就是很用功读书的人。我觉得在上了大学之后，我也应该是很快就确定了自己将来想做什么。 我觉得你应该分享的主题就是如何 一个女人。 不要了，我觉得这个 如何在18、19岁啊确定自己将来想做什么， 就是 怎么做到大学也没好好读书之后还能做自己想做的事的？ 我没有就是全力以赴在法律这一块儿，但是我已经很早就发现自己喜欢电台。 我觉得你真的是全力以赴在电台、 就是我当初真的大学四年我应该听了满满的四年北京乐广播。 而且话说回来，我真的觉得当一个人毕业以后没能走入电台岗位，又能拼搏着自己想办法来到了这个领域，因为这个行业是多难进的一个行业，其实大家都有所了解，其实真的挺不容易的。我觉得每每想起我都觉得是个神话来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就是你越努力越幸运、你相信真的会有一双无形的手，他会帮你把一些你想要的东西在你的这种执念之中啊，在你的这种不懈的坚持之下， 是 他会把这些你想要的东西带到你身边。那你想想，作为一个你还没有在广播上倾注像我这么多的精力， 对对对， 你还又做了电视的嘉宾，又做了广播的嘉宾， 对，我也是被垂青的。 对啊，所以你肯定在内心里也曾经对于这个工作，或者说自己很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哈，把你想和大家分享的部分，有分享精神的人吗？ 但是你知道，我其实从小学就是广播台的，而且我小学加入广播台还有一段故事。当时呢，就是你知道，在小学，尤其是在我们那个年代的小学，什么都要学习成绩优秀才可以吗？ 哪个时代、哪个小学不是？ 我觉得现在大家没有那么唯成绩论了，现在可能鼓励大家、 多 元的发展。但是我们小时候真的要做一件事情，一定是要成绩好，老师喜欢，这是当时的主流价值。而我是到高中才开窍的，就是到高中以后才变得成绩很好的， 开挂了、 开挂了。然后但是在小学属于很一般的学生，那个时候就是我很想去学校的广播台，他们也在招新，但是呢班主任当时推荐了其他的同学，我就很不服，我就跑到了他们这个面试的这个队伍里边，排在了队尾。然后前面所有的小朋友都已经面试完了以后，老师看我一个人孤零站在背后，也不进去也不走，就问我怎么了。我说我特别想到广播台来服务大家，但是班里边的班主任没有推荐我。我其实特别特别感谢当时的大队辅导员，他说那你来试一试吧，如果你很好的话，我来和你的班主任沟通。所以他给了我一次。 小学的广播台都做些什么呢？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有升国旗的仪式的时候、会主持。 我们小学的时候实际上每天有十分钟的广播，是在下午上第一节课之前。 不是眼保健操吗？ 不，我们是那眼保健操是在课间嘛，是在下课以后、我们在上课之前有十分钟的广播。我到现在都记得周一到周五每天是有一个主题，然后每个主题有一组小朋友来负责，一共分成了五组。然后呢当时老师就说那你就被分到第五组，就是比较灵活的一组，因为那一组是没有主题的、周一到周四都是固定主题，周五是灵活的。于是我就这样开启了一定的这种广播生涯。 你说这个三岁看老哈，还是有点道理的哈、你小时候做过的一些事情，它一定和你将来能做的事情之间有一个小小的这个牵引号哈。 其实我想说的是，能力我倒把它放其次，但是我觉得在小时候你真的发自内心想要做一件事的那种勇气是特别值得保护的。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好像就觉得哎呀不做就算了，没有机会就不争取了，但是小的时候反而你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是很愿意要用努力去争取的，这真的是挺值得保护的一种事情。 以我现在的年龄哈，就是我觉得在我这个同龄年段同年龄段当中特别酷的特别时髦的一件事情，就是有自己非常热爱多年来坚持的，不管是一项运动啊、还是生活的一门技能啊、还是常常坚持在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但凡有这样的气质的人，他的生活状态一定都很好。比如说、可能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段来说，哎呀，大家觉得一些疯狂的事情大家可能都不会去做，但是我身边可能真的还会有一些喜欢去爬山，对吧、喜欢越野，喜欢骑摩托车， 是 在打篮球、男生的踢足球，包括叶谦、你看他顶着这个二娃老妇四十多岁的年龄，他还坚持每个星期啊每个月都会有运动。 是，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很时髦很酷的，因为你周围的人大概都开始慢慢的放弃这件事情了、但是他还因为自己的热爱，我觉得热爱是一种最美的时髦， 是、 最经久不衰的时髦。 没错， 就是你永远都会有自己的热爱所在，并不为其他人的眼光或者说别人需要你怎么去做，而是在你自己的人生计划里去快乐着并且祸福自成着。下面这首歌呢，是因为它总会让我想起收音机。 风一般的歌

既往的在生活里听苦情歌， 嗯， 不知道是不是 那又如何？ 哎，你是对比较喜悦的情歌是有排斥感吗？ 也没有啊，因为我知道你会带啊。 或者说，你生活里对于那种情歌走心的部分就很少，对吧？ 因为那种生活在我生活当中太多了。 你看，此刻有尴尬的一种气氛出现了， 就是 我承认哈，就是单身生活一定有单身生活的妙处，对吧？嗯，尤其是待了很久的人，他可能就已经习惯于在他的世界当中，因为其实很多单身的很久的人，他并不缺少爱慕者， 嗯， 就他可以享受别人喜欢自己，但是呢，我也仅仅是享受而已啊，他不会说做出一些什么越雷池一步的事情，因为他非常明白自己喜欢什么样的类型还没有出现，对吧？所以这个缺失感就来自于喜欢的不出现，出现的不喜欢。我不知道你是否认同 以上的这些语言代表巧克力女子。 我觉得代表很多单身的人都会有这种想法。 嗯，有可能。我觉得每个人的选择和想法是不同的，所以其实自己可以找到自己的同类就好，然后大家可以彼此分享。 好，这时段呢，23:28了，马上我们就要转身了。现在小树已经长到了2.24米。 哇，今天好快。 很快，在时髦与落后的话题的交锋当中哈、啊，我们的红人生旦静默和我，稍后在第40段呢，我们也会去你家里做客，看一看是你，如何啊、在微博的世界当中走进来，目前最新关注的又是谁？ 周末的夜晚，明天不用上班上学，可以稍微晚睡一下哈。 对，我觉得今天大家压力就比较小了，因为呢今天过后还有两天可以休息，所以呢这种节奏就让大家可以真的慢下来，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儿，过点自己想过的生活。 好吧，我们转个身来听一下明天9月15号星期六天气的状况。一会儿见。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分会市民实践活动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9月3日火热来袭。 绿色出行、文明礼让、垃圾分类、环保问答、体感互动，让你一次玩个够。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就医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5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冷空气影响，明天早上到下午本市将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级左右，空气质量和能见度明显好转，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有所回落，比较适宜假日出行。周日将举行2018北京马拉松赛，天晴风轻，体感凉爽舒适，气象条件有利于赛事进行。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有阵雨，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偏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23:3241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4号星期五晚上男左女右的最后半小时的节目，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对，这也是本周男左女右和大家在一起的最后半小时。 哎， 今天晚上的红人是生旦净末和我，这是一个女孩子啊，她说。做个万事胜意的美少女，这是她对着自己的期许。哎，你真的是11月12号出生的吗？ 哇哦， 哎，我们真的是 有缘呢， 同生缘吗？她是1994年的，我的天哪，才24岁哈，非常年 轻，小很多， 太多。她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524位人士， 来自江苏的南京。 对，最新关注的是一个体育人士 ，The Definition、 嗯。OK， 我们再来看看第一个是谁带她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这段时间竟是天蝎女当这种红人，新华网 微天下国际在线新闻，教你摄影技巧。 看看天蝎女的关心是什么？好吧，今天晚上呢，谢谢你啊，这么早就光临，然后呢，到现在也是认真的工作， 是 让我们的外场达到了2米34。 真的是个不错的成绩了。最近来看的话， 是今天晚上我们在一起畅谈的是你生活里的时髦 和落后。 嗯，跟我们说一说你的感觉，也想想这首歌对你来说是时髦的还是落后的吧。 对，你说养生拿保温壶啊，保温杯泡枸杞是时髦还是落后？ 为什么慢慢远离的舍得，我们都带着悲伤的眼神，剩一个人还能不能唱出最温暖的歌声。我们也只好不舍得转身，还那颗心还能不能做得像当初般纯真。谁痛得比较深，从前的我们哭着笑着都总是两个

对，这点我觉得是，如果你不知道通过这个手机上有很多下载的一些 APP 的东西可以找到全世界各地的电台的话，那真的是有点落后。 我觉得在技术上千万不要落后，你可以选择不用，但是你不应该选择不知道。 对，就是说你可以自己的生活不拥有，但是不能排斥它。 哎，或者是当你想用的时候，你得立刻能把它调出来，而不是说到那个时候再去学习。所以真的现在技术发展了，让我们有更方便的生活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你可以选择复古的生活，但不意味着你不能去让自己了解更方便的生活怎么过。 嗯，包括说听广播也许不见得说会让你像曾经那样在广播当中实实在在的知道一些什么讯息，对吗？或者说你在这个听的过程当中得到怎样的一个升华，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陪伴的休闲，一种能够让人放下来轻松产生一种依赖感。 嗯， 这也许才是我们觉得广播之于你的生活它会潜移默化的走进的缘由。 嗯哼， 看着星在粉碎，却忘了我该拒绝。这个世界总是有我跨越不了的界限，爱我的遗憾和后悔，感谢误解将我痛快击溃，让我挣扎蜕变，磨练出灿烂坚决。这是我的眼泪，我知道我不完美，每段故事的结尾总是陪伴我入睡，让我记得我是谁。在灵魂上火焰，把谎言燃烧成灰，穿越过了绝望颓废，拥抱伤痕留给我的体会，让我灿烂坚决。这是我的眼泪，知道我不完美，每段故事的结尾总是陪伴我入睡，让我记得我是谁。 往候车相聚，随口而出的言语，可能是语言这一切，是谁在安排？难道只有听从和等待？当奔忙在寒风中换取平凡的生活，可我并不感觉很难耐。当晚风送走夏日，留给我漫漫长夜，是什么竟给我刺骨般寒冷？ 正像李健的这首歌的名字一样，你一言我一语，这个夜晚就已经行进到了要说告别的时刻了。 嗯，是啊，而且这个告别的时间会蛮久的，因为我要告别三个星期的时间。 就下周五你不来了？ 下周我不来，然后接着就 十月份再见喽。 十月你看啊，21号我来不了，28号我来不了，以及10月5号我来不了。那么再次下相见就是10月12日， 就一个月之后再见喽。 对，然后10月12日以后再过一个月就是你的生日了。 这个不重要，这个主要还是大家很惦念着你哈。嗯，今天晚上谢谢大家的参与啊，让我们的这个周五的夜晚的小数，我们的评论呢已经达到了2.6米之高。 哇哦。 对，然后大家的生活里的时髦和落后，在交流当中呢，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觉得自己更坚定的， 嗯， 也同时觉得应该适当调整的部分。 是，其实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样的，有所谓时髦的那一面，也有可能看起来落后的那一面。 嗯， 但是不管怎么说，其实有阴影才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立体，所以不要担心自己的生命当中有所谓的落后，也许你眼中的落后就是别人眼中的时髦呢。 对，但是这个落后请不要跟自己讲说它对你而言不重要。 是， 这个落后其实它也意味着你自己的一生一种惰性，或者说你的排斥感。 嗯，又或者它是你的人生选择，就是选择做这样的事情，选择与众不同，选择和主流的这种价值取向不完全一致。我觉得它没有对错的情况之下呢，其实都是人可以去做的选择。 好吧，希望你在你的选择之后哈，能够有担当，并且 无所谓结局如何，都能够在过程里享受其中。 是啊， 好了，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还有这一周的男左女右呢，就要在下面，也是陈默带来的最后一首歌当中 say goodbye 了。其实真的最后一首歌，因为每次都是在听着他的时候呢，就整理东西。 对， 我其实印象很深刻，所以你上一周的最后一首歌，以及今天晚上要带出最后一首歌，我想我都会在下一次你带来的时候想起的。 好啊。那就希望大家都能记住人生当中对你来说比较特别的那一刻，不管它是告别的那一刻还是说你好的那一刻，因为总会有一些时刻是值得我们珍藏在内心当中的。 但是也不要珍藏太多，心痛的、心酸的、已经没有结局的，就还是经常给你的心灵的这个储藏室做一下整理，断舍离。 哎，是的。 好吧，晚安。 晚安。 到底要多少时间才能真的互相了解？到底要多少思念才能抓住你的视线？我就在